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中超比赛进行过后，我们的激情赛场节目也为大家带来了转播。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在第18轮的中超联赛当中2-2战平了深圳队。而在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从周日的失利过后呢，一直在盼着新的比赛的到来，那今天晚上收获了一场平局之后，不知道各位的心情如何？今天晚上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互动，想听听大家的观点，也回忆回忆您印象深刻的绝杀呀、绝平呀，就最后时刻出现进球当时的那种心情。因为不仅在今天国安队的这边的赛场当中进球出现的比较晚，尤其是被绝平的这一个粒进球，特别是在今天进行的冲超关系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和北京国安队过去我们说的有些人员上的渊源的梅州客家，在最后时刻完成了绝平之后他们冲超成功。而在另外的一边同框可以看到同时进行的比赛当中的浙江也是被放到了要参加附加赛这样的位置上，真的是差一步就进入到了天堂。所以晚间要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当然同时也是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浪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好多人已经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先看到直播间里面的袁野老师了， 镜头感太强了， 镜头感太强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林苑李维好。 今天 刚刚看完国安的比赛，我说马不停蹄咔咔骑着小自行车就来这直播间聊了。 对，咔咔来了。还有李维我们的足球专项记者也来到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回溯这场比赛平局。首先从结果上我们就不看这个过程，结果倒推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对，赛后我也第一时间就是说发了微博，我说这个可能2-2的比分，双方球队或者是球迷啊都有一些觉得有点遗憾，都觉得怎么我们赢球啊，好像都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球这方。但是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2-2可能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公平的。因为国安这边确实是张玉宁最后此刻他有机会，但是深圳队那边也有很多机会。今天侯晨也是表现很不错。今天和这个我就是平局对于双方都非常合理。另外双方啊在比赛中都暴露出一些问题。 对。 包括咱们国安其实第二个就是失球。其实咱们今天如果说没有赢球，那就是第二个失球，防守确实是依然不太认真。包括咱们开场是不是一定要打三中卫，我都甚至想开玩笑的说，如果不是那张红牌金梦强下去了，咱们这个三中卫是不是还不太适应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2-2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我们的家里人在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大家的心情也不一样。有的人像7250还在问我说，这个你是什么心情啊？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虽然在之前预估到了所有的困难，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一呈现之后呢，你还是作为被绝平的一方，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那么不甘心，就站在我们这边。可是站在对方的这么配备齐全的外援这样的阵容，包括整个对于比赛之前的准备，那人家可能也觉得 比赛过程也是对方可能绝对优势更多一些， 对，所以人家可能也会有一些意难平，这就是在最后时刻绝平。不过也有的人心态就会平和很多，就觉得绝平被绝平总比被绝杀强，是吧？就是这个还是从结果上来看呢，是让人觉得也可以能接受。像孙东林就说心情上是能接受的，知足了。用户9290也说绝平总比绝杀好，可以接受。而这个用户6869就说到了您提到的，在比赛当中我们很多其他的方面 具体做到让大家不太满意的，比如说冲动是魔鬼，这肯定说的是红牌的事儿、 啊。 对，那在这场比赛之后，我们也看到比利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到了这场比赛四个进球，两张红牌，双方大部分时间实打实、 嗯。 这就是在越秀山体育场进行的这么一场比赛。李维看到这个熟悉的场地当中进行的这样对决，和你之前的预期相比， 我觉得其实像二位说的结果吧，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惨败，然后马上能够调整这种情绪心情，然后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上，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确实那样一场惨败之后没有连续的再输球，止住这个连败这个势头，其实已经是一个好事了。因为大家这个心气儿心情可以想象，就这么几天在同一个赛区来进行调整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时间。而且确实今天大家还是在场上表现出了一种，就是我觉得是气势吧。但是你说技战术层面，刚才袁老师说到第二个球，你说我们的后防线有没有问题，或者说现在整体这个后防线是不是开玩笑说有点渣，就是有点这种并不太稳定，但是感觉上现在能够慢慢往回缓、往回倒这口气儿，其实是最关键的。 嗯，在微博当中大家也在评论这场比赛，季尧姆也是说到平局合理哈、啊，然后还有人说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大脚星叔叔说下面颁发的奖项是最佳男配角，这是给的 谁 呢？ 是说金鹏翔吗？还是说 平常心 进球的心吧？ 对，平常心也对，在这场比赛当中金鹏翔的 表现不太满意。主角肯定今天我觉得是张玉宁啊，是吧？ 嗯， 今天带着队长袖标，我们都没有想到啊。对于作为队中上场仅次于这个倒数第二小的，因为倒数、当时这个、今天我们还是场上有两个U23，一个柏杨，一个高天意，平时就一个U23。张玉宁算年龄比较小的， 对。 但是队长，因为其实在场上很多人都带过队长袖标，像池中国前面几场带过，张玉宁张希哲带过，侯晨也带过，但是没有想到把这个队长袖标给到了张玉宁。赛后这个我也看到了，主教练比利奇说了，这个是证明张玉宁有这个责任，但有这个责任心来佩戴上这个队长袖标。他今天的表现也是对得起这个队长袖标。我觉得其实这个更主要的是体现出张玉宁在前面几场表现的非常出色，对于张玉宁一个肯定，或者给他的更多的一个激励。现在可能对于比利奇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也没有太多的能够激励张玉宁的了，是吧？就是有一些困的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给你戴上队长袖标，这个可能就是比其他奖励都是更高的一个荣誉了。张玉宁今天我们看表现非常出色啊， 是 那个进球，你看晃倒了袁敏成， 对， 然后近距离打这个张路这个门，张路也是没有办法。然后那个球之后还有一个球，最后险些那个球如果能够进了，真正是绝杀，是二比二之后。 对， 我觉得张雨宁现在是越打越成熟啊，而且你看连续四场首发，基本上很多比赛都是打满全场，他也不累。越打是这个他也越兴奋。我觉得真的是张雨宁现在通过这几年，特别是今年，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的表现，为咱们国内是真是培养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本土前锋。 真的，就像您说的，在比赛当中，张雨宁这种成熟，这种自信，其实都是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之前一段时间在国家队和在国安队的表现，让大家一步一步看到。就像比利奇说，就是看观察他这十个月就能够看到他的这种成长和进步。甚至他，我想当时的这个原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这个之一，他说直接就是说张玉宁他觉得他是中国最好的前锋，都没有加之一。 哦，目前看如果说不跟那些规划的入籍的前锋比，在纯的本土前锋里面，目前他应该是最好的，没有之一了。确实是我们看，你想一想国内那些，无论是像郭田雨啊，或者是其他，包括你像今天对手深圳队那个老将郜林呐、真的是没有他现在状态这么好。就刚才林院你也提炼出了，你也说了，他体现出这个霸气，这个成熟劲儿，比他刚来国安那几年还要进步多了。 对。 其实他去年进球也不少，应该去年也是在国安进球算是本土球员非常多的，包括前年也是进了八个。但是他今年这个进球就是说比以前显得更有霸气，在前场拦都拦不住，他只要进入到他这个射门区域内，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完成射门。甚至我觉得咱们这个新来的外援安德森席尔瓦呀，都可以跟张玉宁学一学。安德森席尔瓦这到门前显得非常不够自信，像今天他那个进球啊， 他是没办法的，那是到了小禁区里面了，再不打门不行了。他平时在大禁区左右，他都不敢，他都没有这个信心射门，他都要么给队友这个做一下球啊，或者自己把身体调整好啊。那个机会稍纵即逝，我觉得咱们这个外援都没有张玉宁这么有自信心。 嚯，外援也年轻。 我这哦，对，外援也是123。 外援年轻， 对，我差点忘了，对。 对，所以他这一比，张玉宁这是得带队长袖标，这也是老大哥 了，老将了，对， 老将了。那在这一点上，大家也都对于张玉宁像比利奇一样不吝给他很多的肯定和赞美。当然这个像拉扬前面就说到了，感觉张玉宁这是真的练出来了。对他的这段时间的表现特别的赞许，他说这是国安未来5年的大腿，当然能留下就好。 对， 合同到什么时候？ 合同是应该是还有至少还有一年，因为他是来了，今年是第三年还是应该是第三年，就是国安不是拿完足协杯来的嘛？拿完足协杯19、20、21，他应该是还有两年，但是确实是咱们中国足协包括国家队有这么一个年轻队员留洋计划。如果说其实张玉宁本人有这个意愿的话，还有合适的球队的话，我倒是建议啊，他可以出去闯一闯。但是俱乐部可以把跟他这个合同继续往后延，回来之后继续返回到国安。这一点我觉得国安还是会支持咱们队员去留洋的。但是要看看，就是说这个张玉宁曾经出去过到荷兰，这个时候出去对于张玉宁来说，不能就为了出去而出去了，因为他在国内不只是在国安，我相信他在国家队也好，未来也是绝对的主力前锋。他在国内联赛既然能够打上主力了，我觉得可能锻炼也有一定帮助。他如果到国外反而像吴磊啊或者像李磊出去前途未卜，打不上比赛，那可能还不如留在国内专心致志能够打上比赛，对他帮助更大。 嗯，从张玉宁第一次出现在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当时大家就说这个年纪真是太好了，那个时候不到20岁的年纪，能够一步一步在国家队去得到机会，能够在俱乐部去找到自信。其实张玉宁的这种，首先从目前整个中国足球的整体环境上来看，这样的一个非常向好的球员，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到一个更好的平台上去锻炼自己。就是尤其目前从国内联赛的这种环境上来看，如果说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舞台，我们真的还是挺建议他能出。 对，这个就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选择。我刚才提到了他可能跟他第一次留洋不一样，第一次留洋可能他就是说这次到国外去历练，到国外那个成长环境啊训练环境对他有帮助，所以说他回到国内之后对他在国内的环境提高更快，这是一种历练出国。第二呢，像李磊是想实现梦想。李磊在国内可能也都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拿过这个很不错的荣誉了，进了国家队了，拿了足协杯冠军了。他就想，在职业生涯也算是最后几年出外再闯荡闯荡，看一看欧洲的足球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张玉宁这两点呢都经历过了，他现在如果要出去，一定要在国外打上比赛，而且凭借他的能力，我想在欧洲第一要选合适的比赛，选合适的平台。第二就是说，咱们近邻韩国、日本也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说能到韩国联赛打上比赛，那对他的帮助一样很大。你像之前李伟峰、黄博文、冯潇霆都在韩国打过比赛，都是主力，在韩国联赛打主力回来之后，对中国国家队也有帮助。但是他现在就是这一条，出去不能再坐冷板凳了。 就是一定要踢上球，这点非常重要。那大家说到张玉宁，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很多人都看到他带上队长袖标。目前球队当中可能这种鼓励跟前几年相比的方式会有很多的不同。那个时候大家我们看到有些斗志啊，或者有些这种怎么说呢，上头的这种很热血的表现，有的时候是一种在整体的所谓金元足球的带动下大家的这种冲劲儿，但现在可能整个球队都会有一些困难。今天是队长袖标这样的一个方式，任我行也提到说精神鼓励一下。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激励。 对，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一日班长。就比如说今天大家轮着每人当一天班长。就尤其是那种怎么说呢，开玩笑说平时皮皮塌塌那种孩子，然后当他当班长那天，他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努力，他特别想管好所有的人，自己也会特别认真特别努力。但是我们不是说张玉宁是那样的孩子，就只是说就感觉今天给他一种，而且有 这种荣誉感责任心。 对，他会带过来。而且刚才我看张玉宁赛后一个采访，他也说他当队长有点意外，没有之前没有知道他要当队长。他觉得他这种责任感一下就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其实这种责任感 就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挺重要的。 是，而且比利奇不是也提到了吗，在于大宝和于洋受伤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把队长袖标给了张玉宁，我觉得也可能这一次是个开始，还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都会有 不断的这种画面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出现。 我如果说对像比利奇说的于大宝，不是，如果说于大宝还继续伤停不能首发的情况下，我希望张玉宁把这个队长袖标继续配得下去。 嗯， 因为真的是，可能他没有这个队长袖标，他也能表现出十分的力气；有了队长袖标，他能表现出十二分的力气来。 对对， 他真的是会奔跑到最后一刻，是吧？ 嗯， 可能我，而且我反复强调，现在国安能够提供的奖励，这个是最好的。比任何是吧奖励都有效。 嗯，那您的意思是不是之前大家说到的这个欠薪的问题，现在从其他的途径上不能够给球员更多的激励了，这个问题先底线上先得让大家心里能好过吧。 其实关于欠薪的问题不是咱们在这里不用说的特别详细吧。 嗯， 因为现在中超很困难，不欠薪的俱乐部几乎都很少很少了，不能说一家没有吧，但是80%的俱乐部都存在欠薪的，都存在欠薪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我认为欠薪，对于球员来说，现在普遍也能够接受。大家就说这个，只要我俱乐部还在，这个钱别彻底黄了就行。我现在这个欠薪呢，以什么为标准呢？ 嗯， 队员自己不站出来说，对外发声啊， 嗯， 我通过微博啊，通过什么各种渠道说我已经不行了，跟俱乐部公开说我要这个，我要开支，我要拿生活费。这种情况下，只要队员不公开说，我觉得这是在可以承受范围内，或者是说不宜对外这个大肆来这个炒作的事儿。 嗯， 至少对于咱们国安来说，目前还是符合这一条。同时，对于球队保这个训练保障、比赛保这个比赛保障来看，也都是正常的。你总不能像广州队那样什么都没有了，队员自己是吧，开着车像踢野球一样去训练，训练之后矿泉水都没有，衣服都得回家自己洗，那就完全就不叫一个职业俱乐部了。至少咱们从职业俱乐部的保障来说，还是目前可以的。当然，我不是困难，肯定是有。 嗯， 我其实我做节目说了，就是欠不欠薪呢，队员心里也都知道。 嗯， 但是从咱们队员在场上这个表现来看，至少还是在可以控制范围之内。 嗯。那就好，而且就是说到整体，不光是国安队这边的情况，其实其他队也都有。但是今天还看到有咱们同行发到那个苏州赛区，我们就觉得，好像大家这个整个在赛区当中的目前呢，从起居到训练到比赛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控制，它还是比较放松。俱乐部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考虑。举的例子其实是说到苏州赛区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烤全羊的举动，就是说哪个队赢了，他们俱乐部就出资买一只烤全羊，在大家这个都去一起吃饭的餐厅的门口现支上架子就烤起来。说前两天是哪儿哪个队？ 那沧州两连胜了不容易啊，发生了。 好像这周， 是是啊， 好像今天这只羊是沧 州 买 的，啊， 然后之前好像河南好像也买过一只羊。 那武汉应该也，武汉也是李乔在李金宇上任之后两连胜，然后又两连平，四场拿了8分也不错。 嗯， 对，其实，在保级组苏州赛区那边是几乎是100%欠薪。哦，除了可能 申花， 申花河南好像还情况好一点，另外6支是都欠薪， 对， 6万6支都欠薪，然后就这种方法，其实你说一只羊没有多少钱，2-3千块钱， 嗯， 但是可能就表现出队伍这个凝聚力啊， 嗯，对， 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其实这个时候我想队员们可能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想可能俱乐部欠薪那些烦恼了，因为想呢暂时没有用，你想呢这个比赛就这么。从开始到结束一共24天的时间， 对， 也解决不了太大问题，你还不如这个时候把比赛打好，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让这个球队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给张玉宁队长袖标，包括我们说到的在保级组那边的比赛赛区当中有俱乐部出钱去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其实都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尽目前所能做到的一定程度的努力去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大家在比赛当中的斗志，这一点上还是非常的重要。嗯，当然说到具体这场比赛，杨帆在微信当中也说，说点个人观点啊，今天这场国安队的比赛他觉得是 谁说的， 可能是重名吧，我觉得 你们杨帆上来留言了呢， 我觉得 是 重名吧。 袁老师表情吓了我一跳，也是， 我就听着说杨帆上来说话 了，我认为应该 是， 不不，我认为应该是重名吧。你要不是您自证一下身份，他说那个，他说他是完全不认识了，传球的这个行云流水没了，完全 就是一个甲级队的水平。另外也是提到了金鹏翔，他觉得哎呀他个人的观点是不能再用了， 这不能是那个杨帆、 不能再用，这应该不是这应该不是那个杨帆。 那今天咱说到这个杨帆，咱们刚才开玩笑啊，那确实是在这个比赛大名单里面就没有，大家可以注意到没有两个人的名字，杨帆、还有何振宇。杨帆是上一场的主力，何振宇上一场也这个上场了，都没有进入比赛大名单，这个耐人寻味。因为赛后我们也没有这个听到主教练进行解释，而且他不是伤病，不是红黄牌停赛， 不是伤停， 不是就是就已经两点没有伤，也不是停赛，都在国安现在比较缺人的情况下，没有进入比赛大名单，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就也提到了这个金鹏翔，这个金鹏翔啊，虽然是这个你在场上很努力是吧，我相信他这个发火也是说被对方给激怒的，但是你们想想你这个你给队伍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本来是10-10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的，虽然是你在场上就是说可能大家因为你能力或者作用不那么强，但是你至少你还要留在场上，哪怕但是你不能以这种方式去下场。而且我们看今天在比赛当中有一个画面啊，就我们的金泰妍一个箭步跑过来把杨帆把这个金鹏翔给推开，这个金泰妍一看当时非常着急，就是这个金鹏翔你干什么，你这么冲动啊，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冲动，你要冲动的话这个裁判给你红牌怎么办。因为他怕金鹏翔再上去跟这个对方这个去争执，因为当时确实是对方有点这个小犯规，对方可能这个踩了这个金鹏翔，所以说主裁判也给对方张元一个黄牌 、 对方是有犯规动作的，但这个时候你不能被对方激怒。但是实际上金泰妍及时的阻止啊，只是说避免了他继续发飙继续发怒，但是裁判当时离得很近，还是看到了这个金鹏翔那个动作，还是给了一张红牌。所以说我说金鹏翔就是说他之前呢在国安也好，在大连阿尔滨也好，在租借到广州富力吧好像也好，都曾经跟人发生过争执。 对， 这孩子就是说可能我说孩子是好孩子，但有时候就到了场上啊，这个肾上腺分泌这个太旺盛了，然后这个情绪冲动啊，就冲动是魔鬼了，控制不住了。我想他这个动作很有可能还会受到追加处罚。现在国安这么困难，然后这个对于球队来影响还是挺大的。当然这个可能有时候坏事变好事，因为今天他下场之后啊，比利奇就被迫把这个三中卫的阵型改成了四后卫。然后下一场你看，如果说金鹏翔停赛不能打，杨帆还依然没有进入大名单，那这回你该得用梁绍文了吧，该得用那些预备队的年轻球员了吧。其实你打到这个份上啊，我觉得正好，第二阶段一共8场比赛，打完4场都打过了，打这四个对手都打过了，2胜2负，是2胜2负吧？ 今儿是平 啊，今儿是平，对，1胜1平2负 ， 对，赢了广州队，然后等于这个胜了这个平了深圳队，输了山东队， 输了广州城， 还输了广州城， 嗯， 这个成绩呢，你下半轮再好，也不一定能好到哪儿去了。这个你用绝对主力打，前面这4场也就这么样，拿了4分。那你后面这4场我建议啊，正好借这机会，又没有杨帆又没有金鹏翔的情况下用有梁绍文。但是昨天我看到主教练比利奇说等队员达到可以上场的能力时，我自然会让他们用，那言外之意可能他们能力达不到，但达不到呢是你在训练场上看的，让我们在比赛场上看看，觉得这孩子可能能力真是现在达不到中超的水平，大伙也认了， 您不相信了，我听出来了， 对，或者让俱乐部看看吧。因为我可能不专业，但是我从梁绍文在亚冠比赛当中看到还是有一些亮点的。 而且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 对，你这时候就不用，你 后面比赛 他不是更 明年下赛季你用吗？还是不敢用啊。 对啊，你现在已经对成绩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了，你干嘛还不用呢是吧？你这一场你后面4场比如说用梁绍文打4场，可以看出来他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继续提拔的。这4场我觉得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出一个端倪了，能继续用明年我们就坚决用，放手大胆使用，不能继续用那就给他租借或者让他转会呗。 好多人也提到了这个年轻队员的问题，刚才像1908也都是说为什么就是不让年轻队员在这个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很多人提到了这一场比赛今天对深圳这场当中的换人的时间，说这个为什么不用王子铭早换下这个人家 A 席都给人改叫水席啊，然后就人说为什么朴成不早上等等。 咱们这个教练呢还是说按照过去那种常规的战术思路，按照就是说 我们想争冠军，我们想争前四名这个套路去打呢。因为当时在场上是2-1领先，在对手没有扳平的情况下，作为主教练他肯定要保持场上这个态势的均衡，他不希望一旦换人打破场上这个态势均衡，新上去这个后上场的队员如果在场上他不适应再导致失球怎么办。因为我们看过去，我们这些年看球也都知道，领先的一方啊，他换人基本上要么出现伤病，要么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不很，因为领先的一方战术他是不会需要这个，很少需要战术性的换人的，所以说他今天他还是按照我去讲赢球这么一个思路去来就是体现他这个换人的。 嗯， 这个你不能说有错，但是你这个时候我就总说了，后面四场比赛赢一场两场对国安来说意义不大。 嗯， 你现在冠军没有戏，拿了前四呢也打不了亚冠，你还不如像朴成去年受伤开始一直没打比赛，要朴成恢复一下，像我刚才提到的梁绍文啊，还有那些其他的U23球员上去也多打一打，行不行？四轮四马，你给了市场机会，溜一溜。 对，主要也是足协杯有些让大家印象的。 但足协杯还是不一样，足协杯啊是纯正的是替补阵容。 嗯， 那毕竟还没有张玉宁，没有张稀哲，没有池忠国，这几个国脚在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有这些国脚带着这些 U23 球员，那是还是不一样的心理。 嗯，关键看比利奇是什么想法，就是说到比利奇的这个合约也是到还有一年。 他比利奇啊，对，还有一年。 他什么想法？他是说我要一个很好的指标，我走了，然后还是说我要 教练员？他永远会考虑赢球， 对， 特别是职业教练员，他不能说我从国安走，我带着最后是吧？什么15输，是不是？比如今天打第22场， 对对对对， 我打22场，一看我输了15场，他觉得我脸上挂不住， 交代不出去。 对呀，我回到欧洲，到其他俱乐部，我都是觉得不行，我在中国太丢面了。他能赢一场是赢一场，是吧？他对我这个执教生涯，他履历他加一笔。但对于咱们球队来说，现在你不能完全考虑他，照顾他这个情绪了，是吧？他可能我觉得在这里面跟大家透露一下，大概率基本上明年就要走了。 就是合同提前一年 就走了，对，提前一年双方就这个解约了，因为第一工资也挺高的， 嗯， 工资确实挺高的啊。 嗯， 现在留下他呢，明年咱们这个成绩呢，不是咱们这个人员呢，就是用这么一个高水平教练带呢，也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因为现在这个人员呢，看明年即使补充外援的话，也达不到争冠。 嗯， 对于比利奇来说，来就是奔着冠军来的，不争冠的话，我人家觉得也没有太多意义。再加上可能这个疫情呢，他跟家人分别太久，他确实是大概率他会离开。那你大概率离开的话，他是想多赢一场，适应一场，那咱们就得考虑是不是让他多锻炼一些新人了。 嗯，说到这个人员的来来去去，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有关于国安队、有关于中超联赛的消息。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新浪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的足球专项记者李维还有林苑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国安队这场被绝平之后我们的心情。好多人说到这个心情的时候其实都还好，但是一说到靳鹏翔的时候，把这个心情给带坏 了， 把这火给勾出来。对，就像小球王也在说这个事儿。然后当然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最后说到，比利奇虽然还有一年合同，但是袁老师分析他可能会跟俱乐部提前去解约。 对，大概就会提前解约了。 然后林公子从节目一开始就特别着急，想问问袁老师说， 张石是不是要卖了？张稀哲有这个要卖的可能吗？说于洋是不是也要走？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您给证实证实。 张稀哲，我觉得现在是在合同期内是不会走的，因为大家如果记得中国足协这个限薪令啊，是从这个去年年底12月份是吧？ 嗯， 跟所有俱乐部、所有球员都已经发了个通知。在去年12月份之后再签的合同，必须要严格执行限薪令。 嗯， 是在税前500万的。而张玉宁啊，不是，这个张玉宁、张稀哲、于大宝，他们都是在去年12月份之前签的合同。所以说在这个合同没到期之前，我想，从这个合同待遇方面，他都不会选择离开。 就是现在您去哪儿也不可能挣这么多钱。 对，不可能比在国内挣更多。这是咱们说待遇方面，咱说待遇俗了。咱说另外就是说，在北京这个城市，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西泽的，也比较适合大宝的。他在这个城市已经非常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球迷也非常喜欢他。而且从西泽这个性格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西泽年龄不小了，马上已经32，今年已经马上31了，今年30整了。其实按理说 不算具体年龄， 其实他已经是队伍这个核心的了，他应该按理说他是应该标准的队长了。但他这个性格啊，不是那种就是说带头大哥的那种性格， 就不是给一个那个奖励，给一个促标 就 能立刻 打了鸡血。 他就是 说，你看在于洋、于大宝不在的情况下，池忠国当队长也行，张玉玲当队长也行，张稀哲绝对没有任何就是埋怨的，或者觉得我心里我不满，我生气。 嗯， 在场上依然表现就是没有任何影响。 嗯， 这个我觉得其实和每个球员有每个球员不同的性格。 嗯， 张稀哲就是那种，他确实你让他一定在场上出头啊，去带着大伙儿，就是特别血脉奔张啊那种去跟大伙儿干呢，他也不是那种性格。但是他在场上，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当好我自己的一个绿叶，当然这个绿叶是大绿叶，他也能在场上技战术上是没问题的。 对， 他就是说我在场上我也你别要求我去跟裁判，因为如果带上队长袖标，那你得跟裁判去杠去，你得去跟对方球员理论去。 嗯， 他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挺好，你让张玉宁当队长，你让池忠国当队长，我都能依然为这个球队做好贡献。我觉得现在对于张稀哲来说，这个角色是非常合适的。 嗯，所以说 他我应该也不会离开， 也不会走。嗯，他自己的姿势也比较舒服。 对 对， 你说他这个姿势非常舒服，能踢好球，然后对球队起到作用，然后也别让他承担过多的压力。 嗯，合同也是合适的，大家就稍微会放心一点。说到张玉宁未来的发展，在微博当中乘风破浪国安行说，哎呀，玉宁还是赶紧留洋吧。但是也是又想到合同的问题，走之前还是签一个很好的合同，将来能够， 这个东西有时候不能两全其美。 好吧， 你都什么事儿你都想着是吧，你又要挣大合同又要出国留洋是吧。我觉得过去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球员有时候想着大合同，然后就放弃了留洋。很少又能像吴磊那样两全其美的是吧，因为上港俱乐部给他一些补贴，或者中国企业给他一些补贴。现在就是说如果想留洋，那就坚决的出去，不要想这个工资待遇问题。 嗯， 你留在国内也挣不了什么钱了。 哎，对对对，新的合同也在这摆着呢。那说到这场比赛，白云剑客夏侯仁说，国安一上场，国安上一场怎么就稀里糊涂输了个0-5呢？看今天的表现，觉得不至于啊。 很多原因吧，因为你想上一场是因为在前一场跟山东，山东那场球我们是被，今天咱们的话题不是绝杀嘛，我们等于那场球被山东绝杀了。 嗯， 大家心里头肯定是觉得很窝囊，或者觉得很不服。山东今天是夺冠大热门，国安说我这个残阵基本上给你打了个差不多1-1，如果说没有最后的绝杀，那就是平局了。所以说那场球打完之后，打富力、打广州城，肯定是心里有些懈怠，觉得广州城也欠薪很久了，队伍也没有什么太强的实力，也有一些人员伤停。首先就没重视对手，开场4分钟帮忙被人打俩就打懵了，然后我们再想反击，我们又没有那个实力，我们的后卫线呢，上那三个中后卫能力确实就差一点。然后我们教练采取这个战术呢，我认为至少目前这些人员又是不太合理的。你打三中卫，这三个队员是吧，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那肯定后防被人家一打反击，一打一个漏洞。所以说，我觉得有战术原因，有这个精神状态原因，也有心气原因，累积到一起，那就是最终是一个惨败。当然，我觉得也有这个一个斗志的原因。 嗯，那The Three 说到，就是这场平局的心情就是稍有失落，但是呢还是要庆幸我们有张玉宁和高天意。说实在真的，今天尤其今天对深圳，您刚提到郜林在场上能看到有国产的前锋真的被练出来，这是 很多年都很难出现的一件事情。 咱们最近几年国家队都没有太好的这个前锋，否则也不至于去找规划的郜林，然后再往前，你说这我一时半会儿都想不出来。你看最近冒出郭天宇，郭天宇状态现在没明显没有张玉宁好。 嗯， 再你说哪有什么太好的本土前锋、啊？ 就杨旭，但是 杨旭也是 那个 对、啊、 到国家队就只能 去弱队，杨旭只是面对一些弱队可能好一些，在联赛里面今年一直没进球。 嗯。 然后你说韦世豪， 杨旭很不爱听这个话，杨旭好多场合说过这个，都说我对弱队进球，那弱队放的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进吗？也是确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这么多外援冲击的情况下。哎，但是您刚才这有人提醒没说完呢，说了张稀哲还没提于洋的事儿呢。 于洋今年是合同到期，现在因为俱乐部之前有这个进行新老更替这么一个计划，但是我看呢，新老更替也是得是，新队员能顶上来，是吧？老队员才能放心的是吧？这个下班。 嗯， 现在目前看，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俱乐部原来比较理想化，觉得可能要是说年轻队员顶上来，老队员是吧，进行适当的一个更替，因为你现在要是说明年咱们再指着于洋和于大宝两个人去打主力吧，也确实不太现实。你说你明年再打一年，2023年怎么办？2023年这老哥俩都34了，是吧？肯定需要调整，需要有逐步的调整。 嗯， 但是你说对于球员来说呢，无论是于洋还是其他队员，他觉得我现在这个能力呢，在中超其他球队还是可以打上主力的。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了。我想跟俱乐部再谈吧。如果说明年真的是队员顶不上来，至少要于洋再带一年看看行不行？那就是说，现在目前看年轻队员是很难。我们现有的其他后卫是不如于洋的，但是这个赛季完事之后，你还会不会引进其他队员，那就是俱乐部需要思考了。但是我看今年目前那个状况，想立刻引进好像也不大现实，引进特别牛的外援， 高水平的， 对，引进特别高水平的 对 本土的内援啊、 是。那外援呢，有机会吗？就是大家虽然对于这个安德森还是席尔瓦的，就是他名字怎么叫他 外援 呢、啊、对外援现在有很多评价。 如果要真是找这个安德森席尔瓦这样的吧，不如不找，还不如你说前锋就用张玉宁王子明，再把巴顿收回来，是吧？巴顿租借的，你要用外、同样就是说，你说咱缺中后卫，你说像以前过去金敏在那样的行，找不着金敏在那样的，至少也得找一个像克里梅茨那样的吧。 关键这舒尼奇也就这样了，给人家了。 啊，对呀、啊，啊，对，你是那个人已经转会到河南了。 对， 你要是没有太好的，我说还是这个像 A 席这样的，那就莫不如咱们也锻炼一下全华班。那我这个也可以看出明年俱乐部这个发展思路吧。稍微其实，在亚洲范围内，就我说，韩国联赛、日本联赛呀、啊，早买那么一两百万的美元的外援，还是可以在中超不错的。 嗯， 但是你关键是能不能真正找到符合这个身价标准的？这个 A 席说他200万欧元，我真不信，真不信，是吧？打个两折可也许50万可以。 哎，很多的这个事情具体的一操作起来吧，就会发现 啊，对，我不是说这里面有其他猫腻 有很多， 但是有可能现在你给人少钱不来， 对，有很多困难在这摆着。 你说我50万，我在葡萄牙踢好不好啊？是吧？来你中国就得要200万，是吧？啊， 对。 对， 所以大家也只能就接受眼前，但是呢，又期望着说后续还会有一些跟进的好的消息。那不过说到这些，锻炼年轻的队员，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像这个于洋啊，像于大宝啊，这个年龄都在这摆着，但是年轻队员现在至少从目前阶段在场上展现出来东西的话呢，还是没有办法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信心。但是现在也有人更多人去担心这些年轻队员他合同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说真让练出来了，这后面能不能留住这些年轻队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俱乐部的这种从属的关系，现在需要着急考虑。比如梁绍文， 目前就是这些小队员应该跟俱乐部至少都还有2年以上的合同，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咱们在他这个合同期内能不能看到他这个未来的上升空间跟培养价值。 嗯， 如果没有的话，你跟他真再续个3年5年的长约也对球员不利，对于俱乐部也没有任何必要，还不如让他去合适的球队去锻炼，去中甲呀，甚至不行去中乙也可以。他你说他留在中超穿着官的衣服好像挺好听，但是打不上比赛是吧，常年的是吧， 你就包括像刘国博，刘国博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了，在进入一队至少两年时间了， 嗯， 上场时间屈指可数。那你说到底是能力不行啊，还是说不给他机会啊？现在就比较尴尬。你说这个到底人家给他表现的时间呢，让他行，那就继续练他留下来；不行呢，赶紧让他去中甲，我说再找其他合适的球队呀，啊。 对。说到新人，朋友说大家都说锻炼新人，可现在这些新人里面哪些以后能留下来还不好说呢吧，也是刚才就问给您的这个问题。而说到被绝平的心情，用户9971说感觉是到手的鸭子又飞了，心里实在不痛快，再努力吧，别让球迷伤心，加油。说到这个合同，孙小团就说张玉宁必须顶薪给定了。另外绝平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这位的心情是无所谓，而大辉698说可以接受。总的来说，对于现在这个比赛，我们球迷其实给俱乐部整个的这个从舆论的 要 求来说，对，真的是很宽松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其实真的会考虑俱乐部未来的发展，或者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前景，让我们有所憧憬，就能让我们继续的来在目前这个阶段继续的关注支持。 我身边很多球迷都说了，其实我知道今年肯定没戏拿冠军，亚冠有去不了，那我就希望能够年轻队员快点顶上来，今年练一练，明年大家都知道再练一练，等2023年真正回到工体的时候，那希望国安重新发起这个冠军的冲击，那岂不是更好？那你现在如果说再不锻炼年轻人，再不完成新老更替，那时间真的就晚了。 灰太牛郎说年轻球员顶上来需要有上场时间的积累，国安有点断层，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估计最后还是要引进了，引进也得有钱呀。 你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第一引进你得有钱，第二是说在这个同等条件下你能不能吸引住人家。现在可能说大家这个中超都是顶薪，谁也不能严格超过这个限薪令，比如说税前500万。我前两天发了微博，我做的节目也说了，今年年初从上海海港转会到山东鲁能的思科，那也算是国脚级别的，93年的年龄正好的时候，明年刚刚29岁，作为中后卫非常好的时候，他跟鲁能当时跟山东签的是1+4的合同。什么叫1+4？一第一年，我跟你俱乐部，你有我的这个拥有权，后面4年就是我踢完今年之后，我要是想延续，后面4年再变成自动这个把合同延续了，就是看一看双方选择一下，这一年我在俱乐部能不能打上比赛，俱乐部是不是认可我。在其实他在一年完成之后啊，很多俱乐部都知道思科这个合同，好几家南方俱乐部都找了，咱们我就是国安没找，国安我就说大家现在都是顶薪500万，那这个就看你哪个球队更有吸引力，哪个城市更有吸引力。 对，这一点上咱们有竞争力。 对呀，北京按理说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咱压根就没去谈，没去谈。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还是说准备找更好的，是吧？ 对， 咱就盯着，找不着更好的，咱就。 主要是刚才袁老师说这时刻9394这一代的，咱们这刚才好多人都在说咱们断层，其实咱们就缺9394这一代。 对，说9394就回到这个说到浙江绿城的这个话题了，就是说其实国安好多这个年轻队员，大家现在担心怎么样能够又能练得出来，同时练出来又能死心塌地的留下，就这一点上很纠扯。那在今天看到中甲比赛的消息的时候，我跟李维上节目之前还在讨论，就是这个梅州客家其实和我们北京的足球还是有一些渊源的，从人员的这种流动上面，就现在中甲的球队当中，如果他们还有这么强烈的意愿和雄心要在中超当中有所作为，是不是也会未来成为和我们争抢球员的很主要的竞争对手？ 其实我刚才提到了想争夺斯科的三家南方俱乐部里面就有一支目前在中甲联赛前4名当中的球队， 你直接说个名儿吧。 这个因为当事人想保护嘛，或者当俱乐部因为没有成功嘛，就不想透露自己名字了。 对对， 因为这个俱乐部明年也会打中超了。但是就是说，人家就像刚才提到这问题了，从中甲上到中超，我一定要站稳脚跟，我一定要去吸引一些有实力的球员来到我的球队。那你可能以后国安面临的，就像你说这个竞争的压力啊，跟你抢队员的这个对手可能会更多。那我们一是从待遇上是吧，至少你要跟人家相同相同的待遇，不能保证比人家挣的少是吧，不能别人家给500你这个税前给300是吧。另外就是说从城市这个荣誉感呢，从这个球队的凝聚力，看看能不能去吸引一些其他的年轻球员吧。 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还看的那个梅州的那个，就刚因为李维对中甲更了解嘛，他平时跑中甲很多，就是这些球队他们上来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役，肯定不会像现在中超当中的青岛一样，对不对？ 而且关键就是这场足协杯咱们和那个四川九牛那场的时候，先不说那场说可能有一些什么情况下雨啊或者意外什么的，但是我老觉得就现在大家都在说要刨了外援或者高水平外援没了之后，中超和中甲球队水平差距能有多大？ 嗯， 就是你说现在山东或者上更高一点， 就中超的下游球队跟中甲的上游球队基本没有差距。 对， 加一个定语，就是中超不想踢的和中甲想冲上来的差距没有， 甚至还不如人家。 对 啊， 所以现在再加上人这个心气也不一样。还有一方面，就刚才大家也都说，以前大家都说说你上去了干嘛？你上去了，你这些球员全都唰唰唰全被淘汰了， 嗯， 换一批新的打中超，那你不是就都没工作了吗？ 嗯， 但是现在可能情况不一样了。首先这合同在这摆，第二就定薪这合同之后，再加上都欠薪，都没钱了，那还是要保留大部分人员来踢这个中超联赛。所以说大家这个心情，我觉得也不一样。 所以那现在中甲这边，浙江要去打这个附加赛。 现在对浙江打附加赛，浙江是第三名。 嗯， 如果和中超这个倒数第二名打，是跟中超倒数第一名打。 嗯， 我中超倒数第一名，如果是青岛的话，我觉得青岛可能就干不过浙江。浙江现在是眼睛通红，是吧？今天本来都已经要庆祝了，是吧？最后95分钟到了96分钟读秒的时候绝平了，那什么心情啊？但是现在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附加赛。去年附加赛他们就没有打过武汉。今年又打附加赛，而且不要忘了明年杭州举办亚运会啊。 嗯， 他肯定希望自己的城市有一个这个中国职业联赛的顶级职业联赛的球队，他肯定是为了城市荣誉他也要往上冲啊。那你现在青岛啊，像这个天津啊，是吧，都已经活着都困难了，是吧？他就是说我踢，对他们来说，可能对于青岛来说，踢中甲踢中超无所谓， 嗯， 只要你给我开支就行。他这个斗志肯定就不如这个浙江，那你看浙江可能上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是，也我觉得其实浙江应该也上来，就是这么长时间大家在关注所谓真正去做青训，或者就是对于你球员培养这个角度上来说， 就是从心气还有这个斗志欲望来看，浙江肯定是更强烈一些。但是就是中超这些球队吧，他如果不欠薪调整好的情况下，他毕竟他你像青岛他还是有一定实力，他队伍还有这个亚历山德里尼那样的比较在中超算是比较好的外援， 嗯， 他只要是说这是只要钱到位，是吧，他还是可以能够有一些这个战斗力的，但就看他这个工资要不到位的话就没办法了。 而且大家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呀，去考虑合同的时候也都会务实一些，就有些你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你俱乐部的运转是良性的，还是这个慢慢走着走着就是只是空许了愿的，这球员也得去有自己的甄别啊。好的，好多人说到了这个，这您用户9971是来的晚了吗？说到这个欠不欠球员钱的问题，就是说一说，其实我们节目上半段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 啊， 对，一会儿会有回放，我们其实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就大家现在没有影响到球员们正在赛区当中去比赛，从球员自己来说没有把这个事情主动的拿出来说的情况下，就是当做运转良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比赛，不会对比赛到来特别大的干扰。那再说回到具体的人，我们前面点了很多，老队员的合同，年轻队员能不能有机会，包括也有人在微信当中，这是御酒飘一郎说到了这个曹永静，他觉得今天也让他觉得发挥的并不是非常的理想，说不知道教练看中哪一点，给他传球不是带丢了就是腿软倒地了，怎么样，就是曹永静这样的球员，也 曹永静这种队员其实就是我提到了对于年轻队员你想不想用， 嗯， 因为曹永静在97国奥里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有潜力队员，李维去采访曹永静之前的球队像任何，他在任何都是绝对主力，你就是那你要看看他到底在国安能不能符合你的这个球队的实力，你要多给他一些机会，不能总这样的替补上场。其实上一场王刚受伤之后，曹永静临时上场表现还很不错，但是他这种就是说不能得到一个充分的上场时间，他就可能状态就有起伏，特别是年轻队员，你一定要多给他自信心。你像张玉宁，就是因为自信心上场时间足了，他才能越打越好。像曹永静这种97年的，像梁少文啊，就是包括其他我们说那些 U23 球员的，一定后面市场我说多给他们时间打一打，包括明年多给时间打一打，今年加明年。这个四骡子四马肯定能溜出来了。 嗯， 关键曹永静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给他这个位置，他确实有时候不舒服，上场就是 踢完刚那场，比利奇也是，教练也说了，就说他不是踢这个位置，但是没办法，只能让他踢这个位置。 嗯， 而且曹永静可能还真是有点这种，就是不是那种全适应那种球员，就是你这个位置踢顺了，他可能能表现很好。如果这顺是踢不顺，好像就有时候这个感觉就让大家觉得比较不舒服。而且确实他偏软，这是确实他自身的一个弱点。 嗯嗯，说到绝平的心情，一抹绿色说绝平可惜了，但也可喜，也可喜了。这话怎么讲啊？还得请您来解释一下。 没输是吧？没有继续惨败是吧？ 没有输就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人说这个。庆幸稍有失落，但是庆幸有张雨宁和高天意。嗯，高天意也来的让大家是很 高天意到了国安真的是对他，我就说很多球员，我说来国安绝对会对他自身这个平台非常大的帮助。 嗯， 这些年我们想想多少内援在来国安之前默默无闻，甚至达不到现在的高度。比如说现在队里的王刚，王刚个人能力肯定是在那儿的，但他之前在仁和他就是是吧打不出来，在仁和就别说进国家队了，是不是在仁和他都是不是在中超都很少被大家记住，到了国安立刻你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个水平了。你像这个包括朴成啊，包括之前再往前说张永海、郭辉、徐亮，他们可能个人都很有能力，但是在国安这个平台对他帮助非常大。所以说我想北京这个城市，国安这个平台对于球员还是有吸引力的，俱乐部一定要抓住好，这个都是橄榄枝，其他俱乐部比不了的。 嗯， 其实真的很多外援啊，我们说以前到中国来，到了山东一看呢，不行啊，这怎么是吧？我要去北京、上海，我不去济南，生活条件是不一样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要利用好自己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嗯，那现在山东的外援最强啊。 那你现在 他有钱多呀，是吧？对呀、啊。 而且现在济南也好了，比原来好了很多。 啊、不，那我现在如果说给一样的钱，还是会选择北上广， 对 吧？还是会选择北上广，对吧？ 对，所以就想当初这个，河北华夏的时候，能给大家留在队里面，就是 拉维奇、小马哥，虽然是在秦皇岛比赛，虽然是在廊坊比赛。就住在国贸啊，人家就住在国贸、是吧？那 这其实靠的也是北京的优势， 对， 也和去山东相比还是有这方面的考 虑。因为我印象中，塔尔德利在北京，咱们有一个著名的巴西的餐馆，他经常要来北京吃顿这个巴西的饭。 他只要放假就来， 对， 说明你也经常去。 没有没有，这我是正好坐地铁路过。 对，那说到这些外援，就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去畅想，就是。像以前那个时代，你说什么小马哥这样，这简直就不用再考虑了。但是想到务实的一点，另外除了俱乐部的层面，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今天包括看到深圳队的这几个外援，卡尔德克这进我们的球，对于我们的国家队能不能带来一些帮助？这两天大家也在说这个卡尔德克这个规划成不成功的问题，能不能参加十二强赛的这件事。 目前看卡尔德克规划手续还没有完成。已经很难了。如果说，而且现在我们说，如果说就为了规划打后面这十二强赛四场比赛，没有太大意义。如果说为下届世界杯，卡尔德克的年龄状态还能不能顶到，是不是也有，这个也得需要考虑一下。我想咱们现在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你现在有的这几个都回不来打比赛呢，是吧？这钱都不知道谁出呢，是吧？你现在还说那些没有的事儿，是吧？ 就是因为这些觉得出去，虽然哪怕走之前说我肯定回来啊，但是我们觉得回来的机会也不太大，就不如抓住眼前人，这还在赛区的，这还能拽得住的，有没有机会能给摁过来？ 他这个意思存在这个办理这个转国籍转会员籍这个手续时间问题。第二，他这个咱们说这里面有一个他作为外援跟作为规划球员他要的待遇还是不一样的。那你这个待遇谁来给呢？你像之前阿兰呐、高拉特呀，包括 埃克森， 洛国富， 嗯， 为什么广州队还在打中超呢？他们居然都不踢了， 嗯， 他们上半年还在帮着广州队打中超呢，下半年就走了， 对， 那就是钱儿给不到位了，他广州俱乐部、恒大集团都不行了，他没人给钱了，那人家就不跟你谈感情了， 还有人在问。看视频的朋友在微博当中问袁老师帽子什么牌啊？大家都在 帽子国产的李宁牌儿。 对，今天出场之前戴的口罩，其实大家没看到，也是足协杯的口罩。嗯，这 足球人士，暂时这给个近景， 没有， 拉一下近景。我们小导播， 你说话它自动就有近景。 没有，我们导播可以给一个近景， 啊、 我们给一个近景。 我本来就是今天是那个顺手拿了一个，本来还有国安的绿色的。 就是啊，为什么不呢？ 带了个申花的， 蓝色的申花的，然后下次来的时候换一个绿色。 国安的大家都在网上可能都全都买过了， 对， 是吧？可能没，可能 我们也带过很久了，带过一阵， 都带过。 我在大街上也经常就是， 这个 日常每天都能碰到带 的，肯定大家在北京见的少，就是。 所以我就说，大家对于 出门还是不别带。 晚上夜黑是吧？ 骑着小摩托，哎，对，小摩托怎么样了？ 小摩托啊， 嗯， 这个钱花的是最赔的，规划了之后一场比赛也没打，然后他就受伤了，然后现在伤势也不知道好没好利索，现在能不能回来也是个未知数。现在这个都是李霄鹏可能非常非常发愁啊，李霄鹏这个他现在的困难比李铁还要难得多，规划球员都走了，然后现在他这个教练班子还没有组建， 国脚还伤好几个， 国脚还受伤了， 嗯， 这真是我们得给李霄鹏一定的宽容度了。 那可能这个其他的条件都太不到位的话呢，对于他整个的这种预期也会相应的回落下来，这个还是有一个轻松的环境吧。当然说回到我们自己的话题，中超的比赛还会继续进行，虽然在争冠组，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想着争冠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都心里有自己的考量，还是继续做好我们的陪伴，和这支球队一起走下去。下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再出现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戴着国安队的口罩， 好 好吗？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袁老师来到直播间，感谢李维，感谢各位， 大家好， 再会。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 大地，拥抱 大地， 拥抱， 拥抱 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明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会增多，受到高空槽和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夜间会有一次降雪天气，随后24到26号将会有大风和明显的降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加强保暖方面，比如要准备好厚实的羽绒服之类，以及帽子、围巾和手套等等。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东北风2-3级，最高温度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5，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